个深夜，某一个地方，总有着最深的思量。世间万千的变幻，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。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，不能够朝夕相伴。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。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

保持坚强。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，陪着你达到一片天地。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，每天都是一出戏。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，这主角 浪费，做好准备，心跳起

是绿叶对干地， 情敌。 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，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。

泪水模糊视线，我发现你不见，让冷雨淋湿我的思念。你在他乡还好吗？可有人是当时双眼？你在他乡还好吗？是否想过靠着我的双肩？ 今天你好吗？

留下每一滴泪，它让人烫伤我的

点点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谁和我对戏。爱若让人欢笑起，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谁和我对戏？爱若让人欢笑起，只因此生此情有你。换成我在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余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昔。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恨到落幕不会离。

跌进了浩瀚的海里，跌进了汹涌的美丽，越大口呼吸越危机，爱上冒险，爱上了你，可你那百川的天性，快让我生存不下去，我能痛快又去哪里？哪里不都还是你？回忆被海水淹死的雨，一步一步接近窒息。可是谁又让我这一世只是只挣脱不去，也再没有多余力气，那就让我闭上眼，死在你怀里。存不下去，我能痛快又去哪里？哪里不都还是你？回忆被海水淹死的雨，一步一步接近窒息。可是谁又让我这一世只是 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拥有我，我拥有你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离开我，去远空翱翔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